冷风吹。 聆听经典老歌，也会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可试着放下往事，到底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 me ha preparado demasiado,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香雪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苏联音响。 如果说爱可以造出，如果说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然后在这里无限怒气，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种的只剩你没演出的一场戏。 你也许是哭泣做的玩意，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秘密。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看都难以下笔，藏在星球里写真日记，城市怎么去。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的往事雨点暴力，我以我们为例再提起，绝对不能熟悉。 在这里无限怒气，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种被拒绝，你没演出的一场戏。 你深吸呼气，再和我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美丽。注意太彻底，让我连看都难以下笔，藏在星球里写真日记，城市你怎么去。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的往事雨点暴力，我以我们为例再提起，却不能熟悉。 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作为歌手，蔡健雅充分地展示了她的音乐才华，更让歌迷充分地感受到了她在歌唱技巧上的进步和诚意。她的唱腔随意，歌声冷静内敛，音乐有一种感动人的温度，听她的歌能够感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场。来听到旧行李。 也许相爱不一定会天长地久，只要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塌地，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爱着你。也许回头看还是看到同样的，我

一夜，那一夜。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电视剧《红高粱》的片尾曲，何启麟、阿坤作词、阿坤作曲，分别有韩红、胡莎莎演唱的好几个版本。在阿坤看来呢，韩红的音域特别的宽广，再加上她的高音啊，特别的高，再高都唱得上去。而且这首歌的音调呢，就是不断的往高的上面去飙。来听到韩红版的《九儿》。 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边的枣花儿香，高粱上来红满天，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作词作曲收录在了他2011年发行的精选专辑《火力全开》里，于2011年的9月14号发行。李行亮翻唱之后呢，收录在了专辑《曾经的歌系列41》当中。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回忆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总要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

还不停不停转，世界已变得不一样。总在来不及想象，看着时间一悄悄流过我的身旁。我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点点滴滴那段时光。直到今天还不肯忘，有两些感伤，关于我们的聚散，在言两语无法说完。也许当我们各自走了一段，又会重逢在老地方。Why, oh why, why, oh why, why?总在失去之后才学会成长。我 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有梦好甜蜜，来自中国大陆的梦幻，我为歌狂改编的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同名动画连续剧当中的插曲，来自胡彦斌和李彩桦的演唱。 谁累的雨丝像那流水琴，它叮叮咚咚是那冬天， 斑驳的树影，向往的森林，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 满天的繁星，映照我点点点。Dream my dream, every night has a dream, has a dream。 总觉得有梦好甜蜜， 德里不思议，一首甜蜜蜜轻松跳跃的小品，清脆的木琴再加上 Jolin 甜到滴出蜜汁的唱腔，是专辑舞娘当中最棒的一首情歌。还记得他特别远赴了中欧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拍摄的 MV， 难得的就是尝试了复古甜美造型，融入了美如画一般的欧风街景当中。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让你在诗歌墙里弹着专属琴乐，不仅优雅定时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用脚步的风让民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赢。脑子里不思议，突然间想念你，仿佛我没见过声音，只有孤单的冷气。脑子里不思议，突然间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装微笑就变黄的心情，带着的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赢。马子里不思议，突然间想念你，在乎我没见过声音，听着孤单的冷气。马子里不思议，突然间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耳猫听，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你知道他的话语，先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乎过一天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 市总工会关于开展职工书法、摄影、心理培训班的通知，为不断提高广大职工自身素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三河市总工会于近期开展行书培训、摄影技能培训及教育、卫生、公安系统职工心理培训班和职工一对一心理咨询。报名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8003。更多内容请微信搜索三合工会。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交通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118平私属居住空间，让饮水相依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早点扣上你的笑容。我等待热闹的午后街道，品尝着寂寞，有着一点点的失落，也有一点点的暖和，交错在心中。当我又想起了你的时候，当我又想起了你的时候，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我是梧桐。盛夏，月季花像一个穿着粉红色衣裙的少女，在绿色当中翩翩起舞。牡丹花开得更加的美丽了，它娇媚艳丽，香气扑鼻。那几棵老杨树也长满了绿色，像一把撑开的绿绒大伞。接下来听到的是乔晨，不说。 没有人能陪着我走过，走了几年的路，回头失落，你也忘却了是什么度过，还逞强拥抱我。分开以后你变了样，快乐路过常去的老地方，冷漠你以为不开的花却开得还留着花的余温。想有太多是爱本就紧握，太难得谁能了得。旁人的枷锁困住两人不可，你也不说是谁的错，你总是不说还犹豫什么。他给你拥抱温暖而又炙热，我看到你眼神是对我不舍又反问，没多少爱是不舍得。你总是不说爱上些什么，爱若是折磨分有何不可。我看到你眼神是对我不舍又烦人，你该是什么都不说。 我看到你眼神是对我不 第四季的新手关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仅有一首《想你的夜》为人熟知的关喆也没有以此取亮相，只是死心不改的在这首《如果分开我也爱你》的开头画蛇添足加了一句《想你的夜》，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的梗而让现场的观众不买账。来听到《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爱情不是两个人猜去，可能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喻，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得彻底，以为还是相信彼此的约定，冷静冷静也许真的无法再继续，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离不开你，给个理由找个不分开的回忆， 分开，我也爱你。 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等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属于你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那曾经孤独的那曾经是谁的快乐，在少年白搭草原上摇曳着的花芽，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那孩子离开而且长大，发现一路上并不盛开繁华，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如果说不会后不必害怕，我的幸福总有解答，为何我不追逐就追逐那梦中童话。想得到你望的无耻，就大声地喊出了，这才是人生嘛。在午夜的喧闹中融化，在疲惫的疲劳中努力挣扎。那一个刻意的演员啊，为什么会站得令人惊讶？慢慢后背影会不会潇洒，带走了永远是你的解答。说不会后不必害怕，我的幸福总有解答，为何我不追逐就追逐那梦中童话。如果说不会后不必害怕，人生理想总会到达，为何我不去一直追忆那似水年华，追似水年华。如果说不回头不必害怕，我的幸福总有解答，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如果说不回头不必害怕，人生理想总会到达，为何我还追忆着追忆那似水年华。我的幸福总有解答，为何 的选择，这个是由许常德作词，姜育恒演唱的专辑《女人的选择》的同名主题曲。萧宝亮呢，在《我是歌手》第五期的竞演当中翻唱了这首歌，一起来听到萧宝亮的版本。 眼泪差点翻坠，我用酒杯风味，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集。排除你的坚决，我说什么都狼狈，放掉这一切，我失言。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多回，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撤退，难道要我向你下跪？ 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遇见最美的纪念，所以便有了这首歌曲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要说最美的纪念是

次从来没有你曾经说我记得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Canton MXB Señor Pretorio de Devoción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手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情景享受私人音响。 与湖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与五彩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好看女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走不动，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走了有互相的安慰，彼此打击。信仰它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要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不是小小的情，真或许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一杯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危机，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一句。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这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走了我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下次见面那杯咖啡时间地点限定。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2013年的6月22号由索尼音乐发行的专辑《傻瓜 Tango》，由胡夏演唱的《一定有个你》。 寂寞像街灯，入夜就亮了，照进我心最冷那部分。我像个路人，想和爱情擦身，谁愿意停留片刻？我经历那寒暄，等待回声，这空城还有人，生命的不完整，等你吻合。我拒绝遗憾，一定有个你会在我身旁，非常懂得我，倾听我说话。当我快要放弃了，你反而紧紧抱着，有个人爱我爱得很倔强。一定有个你在这世界上，日夜提醒我幸福的模样。我坚定地相信着，你也在某个地方，有个人许下同个愿望。 对于80后一代的歌迷，曾经以一曲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也发掘出了何润东、林嘉欣、吴佩慈等艺人，创作了《广岛之恋》、《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等等歌曲，开启了张洪亮的张氏情歌的风潮。来听到伊豆的舞娘。 红灯情歌留下烟酒味，寻怀心中的花蕊，花红彩你一去不回，爱真不值。

现如今讲到周慧，总会难免唏嘘一番。曾经靠着一把好声音闯出了一片天，和蔡依林、夏轩、孙燕姿共同比肩，一曲翻唱自王菲约定，甚至风头又盖过原创。周慧的演艺事业一路高开低走，直到最近才慢慢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慧《我看见的世界》，美好终究只在记忆深处被反复吟唱的一首首经典之中。 也许我曾经坠落，也许我受过折磨，有些什么已经错过，告诉自己不要想得太多，一切难把握，可我们不能脆弱，总有什么可以挥霍，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不相信人人都寂寞，你说过为爱而活，你说过未来要天空海阔，就算世界残破，春风吹过，原来忘了，越来越飘过。我可以为爱而活，也可以一手把束缚摆脱，就算岁月折磨，思念掠过，忽然想起多久没想过美好生活。是什么已经错过，到底想得太少还是太多，到处是工作，可我们不能奔波，还有什么可以寄托，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世界残破，春风吹过，时候到了，谁也能熬过。我可以为爱而活，到最后也可以放手一搏，就这样你有我，从头来过，不如我们彼此的承诺，美好生活。 接下来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羽泉的《与你相约》。我是梧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明天见。 天就快亮了，我还醒着，我总让现实插手去抉择，时间不多了，想告别却不舍， 一晃你错过多少生活，不知不觉我习惯了欠缺，但不习惯没你的夜。